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life。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23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14。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这个时候昼夜时间达到均等，太阳在这一天黄经180度，直射地球赤道。同时，我国气候由热转凉。按照我国古代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开始的季节划分法，秋分日居秋季90天之中，平分了秋季。除此之外，从2018年开始，每年农历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将极大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今天是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是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活动期间将举行文艺演出、现场展示特色产品等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活动。下面我们就电话采访到了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李玉军先生，为我们就这次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房山区的具体活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房山农委农服中心的李玉军。下面呢，我把我们北京房山秋收节系列活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这次北京房山秋收节是中国首届农民丰收节这个大活动下设立的系列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呢，主要采取一加N的方式，就是一个主会场加12个分会场，历时呢将近40天，从9月23号一切到10月末。在主会场，我们将发布我们房山区的6条精品旅游路线，还有我们一个上房山农产品销售电商平台。所以说，我们主会场设在房山琉璃河镇的东梁智慧农场。在主会场呢，我们还会设这个农机展示区，农产品的展卖区，上房山电商的这个推介区，还有亲子活动区，以及粮食赛秋区等等一些精品好玩的。特别是在40天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更加精彩的分会场的活动。应该说我们房山秋收节系列活动是精彩不断。欢迎大家呢来房山来参加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 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公众参与度最广泛的板块设计之旅最近拉开了帷幕。设计之旅将举办展览、论坛、讲座、工坊等近千项活动，为公众创造近距离感受设计、体验设计、消费设计的机会。今年的设计之旅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设置主题园区、专题园区、49个分会场及4个特别活动、38个遍布北京主题活动。大家不妨利用双节假期一起感受奇思妙想的创意设计。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与谁同坐宋元时期的交椅特展，晚上6点在首博一层数字放映厅举办晚场活动。而在9月24号中秋节当天，首博还将举办赏兔爷、会兔爷、花好月圆聚首博中秋专题系列活动，6到12岁的儿童可以去首博学习中秋知识，自己动手制作兔爷。 北京古代博物馆在9月28号将举办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通过对北京四合院门墩的解读，为观众展示北京地区制作精巧的各类门墩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要说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真的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下面将为您介绍的这件事情可是不可错过。前则有座成了埃隆·马斯克的首个实现绕月飞行的私人乘客。最近他在社交网络上发文说，他将和多名世界上的顶级艺术家一同前往太空。那么与前泽有作一起飞向月球的艺术家会是哪几位呢？目前主办方还讳莫如深，只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球上的著名艺术家与月亮近在咫尺，希望这种难得一见的场景可以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最近负责巴西国家博物馆重建行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巴西利亚表示，重建巴西国博可能会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们基于他们在其他国家进行修复工程的经验，对于博物馆的修缮和挖掘工作进行了初步的评估，加之对现场的清洁、保存、资料记录以及加固的工作，这些都将花费许多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表示，参与修缮工程的专家们目前正围绕如何最大程度的挽救、保护幸存下来的藏品展开讨论，以确定最佳方案。目前巴西政府承诺拨款240万美元协助博物馆重建。为给带婴幼儿参观的观众提供一个舒适洁净的哺乳护理与休息场所，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开设母婴护理室。新开放的母婴护理室位于故宫中路乾清门广场西侧的隆宗门内军机处南侧。故宫博物院在做好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前提下，设置了一处集哺乳、休息、文化创意体验于一体的母婴护理和休息场所。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母婴护理室还体现了文创加服务的理念。护理室东侧开设了一个25平方米的小型文创店，精选了一些适合婴幼儿的故宫特色文化创意产品，比如毛绒玩具等，也会根据研发进展不断更新。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秋假期期间，全市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将聚焦于中秋主题展开阅读、讲座、展览等活动。首都图书馆将推荐赏中秋主题书目。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将举办千江有水千江月经典诗文朗诵会。朝阳公园将举办2018北京朝阳森林演出季中秋节。朝阳区大地芬芳主题歌曲市民合唱音乐会。丰台区将在北京园博园、广东园举办卢沟晓月、园博园中秋音乐会等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利用假期走出去，和大家一起感受中秋的古韵雅趣。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携带月饼礼盒、大闸蟹等礼品出行的旅客也逐渐增多。记者从首都机场方面了解到，根据民航相关规定，酒精饮品或蟹醋等液态物品必须办理托运。对于大闸蟹等鲜活易腐的物品的携带规定，出境旅客还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地区对于相关携带物品入境的规定，以免影响出行。此外，冰激凌月饼、冰皮月饼是不可以随身带上飞机的。如果旅客用干冰保温月饼，必须提前向航空公司申请批准，并遵照危险品运输程序接受检查。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最近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提醒在2018年马尔代夫大选和中国国庆节假期期间赴马尔代夫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马尔代夫定于9月23号举行总统选举，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关注当地局势，注意安全，不要在投票点等人群密集场所围观逗留。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中秋节前夕，我们通过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向大家征集和中秋团圆月色有关的诗句诗词，收到了很多热心听众朋友积极参与的语音和视频。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节目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诗会中秋。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李尧臣带来的杜甫月夜。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李尧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杜甫的月夜。 月夜，今夜孵舟月，闺中只独看，遥领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大家好，我是城市文化范儿的主持人子昂，今天我为您朗读的是南宋爱国将领、豪放派词人代表辛弃疾的一首《木兰花漫·中秋饮酒江淡》。客为前人诗词，有赋世乐，无宋乐者，因用天问体赋。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汉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尽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未央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驻魄玉殿琼楼。瞎莫顾堪御水，问云何玉兔解沈浮。若到齐都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我来自于玉民小学，打鼓板响连声，咱们唱一唱。长安街上逛花灯，晚霞落玉兔声，繁星点点挂夜空，千家万户齐出动。这那长安街上逛花灯，逛灯的人群如潮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熙熙攘攘，绵延数里的似长龙。在这街两旁万家灯火令人醉，你是这个银河落九重。有步道灯、树石灯、花坛灯、草坪灯、华灯、地灯、高杆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过中秋节的传统是源远流长，各地过节的风俗大致相同，但又各具特色。中秋又叫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团圆节等等等等称谓。那中秋到底怎么过？除了赏月吃月饼，还有哪些讲究？今天城市文化范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带您一起了解。曹雪芹的《红楼梦》既是文学巨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及大成者。全书第一回便笔走中秋，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拉开了红楼巨篇的大幕。那书中都描写了哪些和中秋相关的内容？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曹雪芹文化中心品红课的课程总监郭雅妹女士，和大家一起品读红楼，品味中秋。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那很多听众朋友对红楼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哈，所以说应该也记得《红楼梦》全书的第一回就写的是中秋，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拉开了红楼巨篇的大幕哈。全书也是出现过三次中秋佳节的情节。那为什么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及大成者的《红楼梦》会涉及这么多中秋的节令习俗，而且还把中秋放在了开篇呢？ 主持人刚才总结得非常好，中华民族 传统节庆集大成者，这个说法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感觉很新鲜，但是也觉得非常的准确。其实《红楼梦》当中明里暗里写到的节日非常多，之所以说明里暗里呢，是因为所谓的暗里呢，是其中有一些节日它并没有正面的描写，而是把它作为其中人物的生日来出现的，以人物生日的面目出现。比方说林妹妹的生日2月12，阴历的2月12，纸花朝节，然后还有像这个探春的生日是3月初2，第二天3月初3呢就是上巳节，那还有宝姐姐的生日是正月21，是号称是地川节，凤姐的女儿乔姐，她的生日是7月7，就是七夕了。更不用说，就是像元春，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正月初1生的，那这个是就不能叫做是暗写了，他是明写了，因为他是新年的正日子。比方说，咱们如果说是从年头捋一捋的话，那么有新年，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芒种，还有中秋等等。其中。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芒种见花神的节俗，这个风俗，这个节俗很有可能是曹公杜撰的。对，但是现在已经被作为传统继承了啊，这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美好，因为春天带给我们那么多的美丽温暖，然后经历过严冬之后的那样焕然一新的那种感受啊，那么春天要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仪式来见送它啊，这样的对于美和时光的这种珍重和珍视，我想无论如何都是不没有错的。 对，所以说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也能听出来曹雪芹对于这样的传统节日和节气的把握，我觉得他理解还是非常的精准啊，把握的也很到位的。 对， 那为什么会选择全篇故事的开篇啊，故事的最初最起始选择要在中秋这一天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亮这个意象它具有独特的这个文化和情感的寓意。像古人呢，因为他们这个劳作和生活的需要，就是对于自然观察的很细致入微，尤其是这个日月星辰的运转，人们要认识时间，记录时间，也要定义时间。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阴历，有农历，有这样的历法，也都是因为建立在劳动人民吧对于这个天文的观察，对于气候物候变化的观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月亮是在日月星辰当中，它由于它的盈亏，它所能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流逝是最为突出的。那么除了月亮的盈亏它能够代表时间的流逝，它同时还能够代表这个事物圆满和残缺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转化。 就一说中秋就感觉有种生活美满哈，或者说家庭圆满的感觉。 对，但是中秋十五过了以后是16、17，月亮不会总是圆的，对吧？那这是事物圆满和残缺状态的一种转化。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有对于生命的短暂和宇宙的这个永恒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认识或者说是感悟。 这都是月亮代表的很多的意象啊，也是中秋带给我们的思考。熟悉《红楼梦》的朋友应该心里是有这个数的，是一共曹公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写了3次中秋啊，最后一次呢真的是实写中秋啊，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75回76回开始啊提到这个中秋节。在这之前还有2次写中秋，其实看过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3次中秋的感觉啊各有特点，不太一样，尤其是这第3次。那这样的一个写法是怎样的设计呢？ 其实曹公的这个笔法呢它都是有润有润，就是它总是参差着的，它不会是矮板的平铺直叙的，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写法。对于中秋节来说呢，首先我们看到呢在第一回是从中秋节切入的，那么中秋节在第一回里面呢我们看到是很可以说是很圆满的，就是甄士隐食材敛财，看到寄住在他隔壁的这个葫芦庙的贾雨村，然后就是约他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同赏月，家宴过后 亲自到葫芦庙去邀约这个书生哈、啊、落魄的书生到自己家里来和他饮酒赏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贾雨村呢写了一首诗，其中有那句很著名的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就是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这个气度啊和胸襟，让甄士隐当时大叫妙哉，认为贾雨村飞黄腾达之兆已现。而且接下去的事实呢似乎也是这样，在第一回的结尾呢，贾雨村便科场得意做了官。但是呢，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与此同时甄士隐的生活呢却正好是颠倒了。就是开篇的时候甄士隐他过着富足安乐的生活呀，他的家庭和睦，妻子贤惠，女儿可爱，他本人乐善好施。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这种美好生活却在一夜之间就毁于一旦，就遭到飞来横祸。先是元宵节看灯丢了女儿，接着是3月15隔壁的这个葫芦庙砸供引起火灾，家财尽毁。然后带着仅剩的一点财产去投奔岳父呢，结果又遇人不淑。正月15和3月15都是月圆之夜、但是人已经离散了。至于贾雨村呢，他虽然在第一回做了官，但是他在第二回又丢了官。然后到了第三回呢，他又起复，就是又重新做了官。然后可以说他呢也开始了他的这个宦海沉浮之旅。 对，也是心境啊整个都发生了变化。 对 第二次写到中秋节是第11回哈、啊。 是的。但是只是略提了一句。 对。 可以说是一个时间坐标。 是。 对。 然后就是第75、76回了。 对。 当时的这个感觉啊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回的这个中秋之夜的这个美好的意境是不是还有点区别呢？ 是，我个人觉得是区别蛮大的。虽然说在第一回里面你看贾雨村他是个落魄书生。也还没有说是要进京赶考，可以说是前途未卜哈、啊。但是呢甄士隐呢就是很真诚的在对他，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啊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也有一种互信的感受。 是。 然后他们俩在一起这个喝酒的这段文中写的也非常美。书中原文写的是先是款斟慢饮，次见谈至兴浓，不觉飞弓献甲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明辉，二人欲添豪兴，酒到杯干。对，这段主持人您觉得吗？就是给人一种心无挂碍充满激情的感觉。然后接着贾雨村的那首诗风三五变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赢了这首诗。 到了后面这76回当中啊，感觉是有点，一是有点清雅啊，这个中秋；二呢是感觉，有一种这个客落之感啊，感觉是有点为了客套而在搞 这些非常 熟络的这种热闹的东西。 对，是的，是的，同意您的看法。尤其是在75、76回里面，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在写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客套，而且在原书当中写的更为可以说是批判的更为彻底，叫做假理假体面。对。那75、76回呢，其实对于他们贾家一家人的这个团圆之夜呢，也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无奈，有一些伤感。就是虽然有一家子人，而且贾母呢作为一个老人家，他在这样的一个清冷的秋夜，他仍然鼓起自己的这个兴头，很想把这个热闹的气氛带动起来，但是最终也没有能够热闹。 对，有一些苍白无力感。 对，是的，是的， 是感觉有一种即将走颓的感觉了。 是的， 是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中秋当中啊，可以看到这两次啊，一共三次写中秋，尤其是第一次、第三次之间啊，有着很多的对比。刚才聊到红楼的后面了，是吧？75、76回在写中秋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苍凉颓败之感。红楼曹公没有写完，但是呢，前80回当中其实已经是处处伏笔，已经是把自己想要的结局啊，已经是写出来了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梦境啊、诗词、故事的这样的写作的手法哈、啊，我们能看到，以及还有大 量的脂批等提前交代了众人以及贾府败落的这个结局啊，比如说这个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啊，这个秦可卿托梦王熙凤啊，元春之死等等啊，我觉得都是暗示了整个家族由盛转衰的这个命运。尤其是在中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是，在第75回啊，贾政在中秋之夜遇到了鬼。哎，为什么会这么写？怎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桥段？ 75回贾珍呢是在中秋的前夜论，我们家上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的虚礼虚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已经够使得了。这句假礼假体面就是把这两回里中秋节期间所有那些徒有其表的那些孝悌一网打尽。 嗯， 贾珍当时呢是在为他的父亲贾敬服孝，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呢，就是他应该在3年服孝服满之前应该是深居简出，断绝娱乐和交际，以示哀思，这才叫守孝。但是呢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他是把他的这个节挪到了8月14，断绝娱乐和交际，以示哀思，这才叫守孝。但是呢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他是把他的这个节挪到了8月14过，他只是表面上没有过节。随后贾珍就听到墙下有人长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声长叹呢？这个呢事实上就是贾家的这个祖先的魂魄看到这不堪的一幕所发出的叹息。所以到了75回，贾家的祖先对于这位族长终于彻底的失望了，他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可以说是警告。这一声长叹呢仍然没有引起贾珍的自省，虽然在当时他是吓醒了一半，书中写到他吓醒了一半，因为那段的描写真的是非常抓人，很惊悚。但是到了第二天，他们因为8月15嘛，一早他们要开祠堂行礼，那么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呢，可能他的那种恐惧又消退了，他仍然是把这声叹息归结为自己的最后自怪。对， 还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哈，带有很这个惊悚的感觉的一个故事。 是的，是的。 可以说《红楼》当中对于中秋的描写确实是有很多的耐人寻味的细节啊。那我们对这个《红楼梦》里面这个中秋有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到底我们通过《红楼》还能知道古人的哪些习俗，背后有哪些讲究和故事？一段广告过后，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1台是创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 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23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14。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课的课程总监郭亚妹女士和大家一起品读红楼，品味中秋。我们今天从《红楼梦》里这个读红楼啊，能看出来当时的古人，尤其是从这几个角色、这些情节当中，他们过中秋的这个样子，能看出来当时的古人过中秋有哪些习俗和特点吗？ 非常图他跟贾雨村说的就是今夜中秋，俗称团圆之夜。对，然后后面就写到真假两个人在对饮的时候啊，所以75、76回呢，对于这个中秋的习俗呢，就写的会比较细，也比较全。比方说，一早起来，这个族长贾珍他带着族中的子侄开祠堂行朔望之礼，这个呢还是初一十五例行的祭拜，就是每个月初一十五都有的祭拜。然后到了8月15的这个晚上呢，这一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之后呢，就要拜月上香，这个就属于8月15独特的节俗了。那书中拜月的地点呢，是在大观园的嘉英堂前月台上，是露天的，可以看到月亮。过节呢是要有过节的气氛，那张灯结彩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像贾家这样的大户人家，那拜月的地方呢，焚着堆成塔状的这样的斗香，摆着防风的烛台，然后像供桌上呢，呈现着瓜呀、饼啊，还有这个各色的果品。因为中秋节的这个夜晚呢，已经蛮凉的了，所以地上还铺着拜垫，锦褥，供磕头祭拜的时候用。那上香前呢要灌手，也就是洗手净手。上香的排序呢是老祖宗贾母最先祭拜，随后大家按照辈分轮流拜过，接着呢有一大家子人去赏月。这一段呢也是很能看出他们贾家的这样的十里簪缨之族，这样的贵族世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那么贾母呢可以说是个生活家，他认为赏月在山上最好，于是就带着全家人就都走去兔壁山庄，他们家的这个园子里的一个小山上。在现场还是特意摆下了这个圆桌圆椅，也是取团圆的意思。对，所以事实上从晚饭过后，贾珍和尤氏从宁国府到荣国府贾母的房中，一直到后面拜月赏月，都是宁荣二府的主子们全部都在场的，大家都是跟着贾母。所谓团圆，是以家中的这个长者长辈为圆心的， 主要是讲了讲他们的这个祭拜啊，拜月 是 这样的一个习俗。除了这个祖宗礼数这样的一个描写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从75、76回当中就直接能从原文中看到哈。中秋前一日开始，各种礼数规矩是分毫不少，而且吃喝玩乐是准备的面面俱到。那我们能从这个曹雪芹的描写当中能看出来，中秋节要来的时候，古人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比方说祭祀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祭品， 嗯， 那么还有就是过节的时候家里要用到的一些食品，新鲜的瓜果呀，这个茶点啊这样， 嗯， 然后还有像一些装点节日气氛的这些香啊，这些比方说这彩灯啊这些，以及我记得还有就是贾珍作为族长，他在过节之前要给族中一些就是过得不那么好的一些亲戚们会发放过节的用品啊或者是食物啊这样子，就是说也算是一个节礼吧。 嗯， 同时他们也需要也应该要给到家里的长辈，比方说贾母吃的瓜啊月饼啊都是他们晚辈送来的礼物。贾母他有说西瓜不怎么好啊，月饼还是挺好吃的这样的。 包括我们能看到原文当中有啊，这个说贾珍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愚者桌菜及果品之类不可胜计，还是很丰盛的。 对，是的。 啊，叫上大家一起来吃饭啊，最后还是这个猜枚划拳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可见中秋节对当时一个家庭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红楼梦》里也是大户人家，中秋节当天是不是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规矩啊？这个有一个说法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这样的说法吗？ 对对， 也就是说 是 在做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的拜月的这个礼数的时候啊，只能是女性的家庭成员去做。 对，是的，因为中秋节呢，它本是从传统的这个祭月节而来，所以在中秋节月初的时候呢，它是应该要有一个祭祀的仪式的。那么在古时候呢，这个仪式呢是比较正式。 所以说中秋节我们现在也是传承一个精神，就刚才也说了，最重要的还是合家团圆，人丁兴旺。 对， 啊，这个说法 是的， 啊，像文中啊贾府这种大户人家，应该透过曹雪芹的描述也应该是这个围桌团圆啊。这个座次是不是也是藏着很多玄机啊？ 对，在书中对座次的具体描写呢，是在突壁山庄赏月的时候，上面居中是贾母坐下，然后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贾政、宝玉、贾环和贾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坐在贾母左侧的第一个人是贾赦，因为贾赦是贾母的大儿子。那么他的二儿子贾政呢坐在他的右侧，那贾珍呢是比贾赦、贾政要低一辈，贾珍作为贾家的族长，他也是靠左侧而坐的，坐在贾赦的下手，因为他比贾赦要低一辈。那么贾琏和贾蓉，贾琏坐在贾珍的下手，因为贾珍和贾琏他们是平辈的。那贾蓉呢是贾珍的儿子，又坐在贾琏的下手。那右侧呢是紧靠贾母坐的是贾政，是贾母的二儿子。那宝玉坐在贾政的下手，贾环坐在宝玉的下手，因为贾环是庶出。贾兰呢是比贾宝玉和贾环呢要低一辈，因为他是贾珠的儿子，所以他又坐在贾环的下手。 是一共但是也就只有九个人啊，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贾母这左手右手不管做了多少啊都是男性。 对，是的。 那么多女性角色这时候都在哪儿呢？ 女性角色都在围屏的后面。 嗯，也就是说这个 他们其实是摆了两桌 啊，是两桌， 中间有个围屏挡着。 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是因为当时还处在一个男尊女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男女有别，男女有别。在书中有多次写到就是贾家请客的这样的，就是大宴宾客的这样的场景，那么都是女眷们是单独坐的。 但是后来呢也是就在这个当时的中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后来把这些女性的这个角色都请出来了？ 是的是的，这是因为有贾母在。因为贾母她本身并不是一个很矮板古板的人，那么她对于在礼节礼貌上面的这种把握是很灵活的。那所以她就说，当时就说到这个，因为人少嘛，她就索性就让女孩子们来坐这边。那么又把这个邢夫人的席上将迎春、探春、惜春又请过来，这样子。 哦，是这样。 对 啊。 讲了不少规矩，我们还是说说过节嘛。过节还是有很多这个雅趣的啊，尤其是中秋啊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刚才也对这个拜月的习俗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哈。那时候像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不是比这个平时这样的平民百姓的这个拜月要更加的繁琐一些？他们的这个仪式，是不是跟这个家户的大小有关呢？ 那大户人家的规矩肯定是比小门小户的规矩是要大的。 嗯， 那打一个比方来说，那皇上祭月是在月坛，对吧？那贾府呢，他会讲究一些，因为他有这个条件讲究，但是他也不能僭越了他应该守的这个本分，他做臣子的本分。 嗯， 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呢，他也是要受到这个在封建社会里面也是要受到相关的这个礼制的制约，就是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行什么样的礼，你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坐什么样的车，在封建社会都是有非常清晰的规定的。 嗯， 如果要是你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地位，不在这样的一个阶层里面，而你使用了你原本没有资格使用的东西，那么事实上就是触犯了律法的。 嗯， 也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是， 所以在这个对于中秋节来讲呢，中秋节它本来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是月初的时候，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开始祭祀，祭祀之后呢，这个祭品呢是可以让祭祀的人分而食之的，这个是会有这样的这种祝福啊保佑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那么然后才是宴会，然后才是赏月。那对于儒家来说呢，就是有一句话叫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核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心要诚。对，你祭祀的时候要，你如果祭神就好像神在你面前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诚恳这个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不是这个拜月的这个形式到现在还有一些现代的这个地方在保留着，也只不过更加简化一些。 对，应该是有，应该是因为这个祭月的这样的仪式呢，其实在中国众多的民族当中比较普遍的一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祭拜仪式。其实真正这个中秋这个词呢，最早它是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成全国性的节日呢是在唐代。在中国的这个夏历里面呢，一年它分为四季，每一季呢又分为三个月嘛，孟、仲、季三个部分，因此中秋呢也就叫做仲秋。对，所以我们通常都认为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呢更圆更明亮，所以呢也叫做它秋节啊、仲秋节啊、八月节啊、这个完月节啊、拜月节啊或者团圆节啊，这是在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各民族普遍都在就是过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节日。 往年依老爷们不在家，咱们请过姨太太来，大家赏月却也十分热闹，忽一时想起你老爷们来了，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儿女不能在一处，也都没兴。即至今年你老爷们来了，理应大家团圆取乐，可又不能够请他们娘们来说说笑笑。凤姐儿呢又病了，有他一个人说说笑笑的，还能抵得十个人的空，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呐。唉， 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儿。往年娘们虽多，终不能像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 正是为此，所以我才高兴拿大杯吃酒啊。哎，你们也换大杯才是。 好， 换大杯， 拿去。 来，大家喝酒，喝。来，大家喝酒，喝。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拜月哈、啊，那我们都知道，我觉得一说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跟饮食是分不开的。 对，是是。 这个众多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里，一般来说都有这个节日该吃的东西啊。 对，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 嗯。 也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说过月饼哈、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中秋要吃的东西，就是螃蟹，啊、 嗯， 就是要吃蟹。现在人们特别喜欢吃这个秋季的大闸蟹哈、啊，这《红楼》里也是啊。第38回不就提到这个林潇湘魁夺菊花诗啊，薛恒吴讽贺螃蟹勇。啊，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当中应该是写的特别详细啊。对于吃螃蟹这个事儿，啊，看的人都馋。那么，书中的古人是怎么来吃这个螃蟹的呢？ 其实呢，对于中国古人来讲，对于古人来说呢，他的这个物流啊，运输啊，不方便，那么山高水长的，所以呢，一般来说，过节肯定都是吃应季的食品为多。 嗯。 对，当地所产的应季的食品为多，那这样呢，也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上去就好像过中国的这个节日总是和某种食物联系在一起。 是， 比方说这个中秋节，我们水果会吃这个石榴， 嗯， 那也是因为石榴到这个时候就成熟了呀， 嗯， 就是正好是可以吃的时候了。那么螃蟹也是一样，到了秋季的时候呢，这个螃蟹的这个，膏和脂都是越加的肥壮了，所以也是正好是可以享用的时候。那在《红楼梦》当中呢，就是有写到这个吃螃蟹的一些细节，比方说那个凤姐就曾经吩咐说，螃蟹不可以拿得太多上桌， 哦， 仍然还是放在蒸笼里，她在跟。这个丫鬟们说，仍然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保证呢，不要吃冷螃蟹， 哦， 对吧？那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的习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觉得螃蟹是凉性的， 嗯， 对吧？然后吃了之后呢，可能对于这个肠胃啊各方面有一些刺激，会。吃多了这个寒性的螃蟹呢会伤及脾胃，所以一般我们吃蟹的时候要配黄酒，热的黄酒，同时我们还要配姜，就是姜这样的，就是对这样有暖性的东西，醋啊姜啊这些在一起搭配，包括酱油白糖在一起搭配。那么在书中也有写到，因为黛玉的身体不是太好，他只是吃了一点夹子肉，然后就觉得心口疼了。 哎呦， 然后呢，就是病人是很值得同情的哈。原本他们其实是温的有这个黄酒，热黄酒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黄酒都不能够抵消他的这个吃的这个螃蟹的这个寒性，然后他要热热的烧酒喝一点，蒸了一杯，自己蒸了一杯。所谓烧酒，其实就是白酒。在《红楼梦》的这个所描写的这个时代里呢，其实，白酒不大为贵族所饮用，一般来说呢，可以说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会喝白酒会喝烧酒会多一些。 对，口感比较糙，性子比较烈。 对，比较过瘾。 嗯， 对。但是在书中呢，就是当黛玉觉得吃了螃蟹感觉到心口疼的时候，那么她觉得只有。烧酒就是合欢花泡的烧酒才能够缓一缓这个他的这个不舒服。 对，还是喝口酒让自己的身子感觉暖起来哈。 对， 其实我们现在吃螃蟹和古代的吃螃蟹您觉得差别大吗？ 我感觉不是太大 啊，就因为我们现在好像也是啊，就是加点调料啊，来点适当比例的这个醋、姜末、酱油、白糖。其实以前如果有调味料的话，大概也是这样如此了哈。 对 啊，然后也是在锅子里烧一下嘛。 因为清代毕竟也不过就是像曹公著书的这个时候，也不过就是200多年前。 对 对， 确实差的不远 啊。 而且呢，现在我们一说吃螃蟹。最善或者说最喜欢用的这个方式还是蒸， 对，是 这个跟这个《红楼梦》里写的还真是一样的哈，因为确实，蒸螃蟹呢，既是这个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螃蟹的这个鲜味儿哈，又能保留营养成分，而且就像刚才说的，放在笼里嘛，这个随拿随吃啊，还能保证这个螃蟹趁热吃啊。除了这个大摆宴宴以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娱乐节目，也是我们在红楼里面看的很多的啊。 大老爷说，一家子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很孝顺，偏生母亲病了，四处求医不得，就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这个婆子呢又不懂脉理，只说是心火，说如今用针灸之法针灸针灸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骑死，如何针的呢？ 姐姐你听， 婆子道， 这个真有意思， 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 今日老太太精神可真好。 儿子说，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说，不妨事，你不知道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 老太太说的真好。 我也得这婆子给我针一针就好喽。 红楼里面就写过中秋有击鼓传花的这个娱乐情节啊。 对， 还有什么娱乐项目吗？ 还有赏月啊，还有听曲啊，然后击鼓传花好像，好像不仅是在中秋的时候，元宵节的时候也会玩这个游戏，只是中秋的时候呢，他们传的是桂花，对，元宵节的时候传的是梅花，然后元宵节传梅花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春喜上梅梢。 祖宗，趁着小西子在这儿，让他们击鼓，咱们传媒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儿，如何？ 好啊，这正是个好令，对时对景。 来来来，大家都坐在一块儿来，来击鼓传媒了。 鼓声到了谁手里住了，就吃一杯。 好， 要说点什么才好。 哎呀，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依我说，还是要雅俗共赏。不如谁输了谁说个笑话吧。 好， 开始吧。 那其实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也赋予了很多植物以吉祥的含义。那么秋天这个桂花呢，它也有这个富贵啊，有一些宅院会在门口种桂花，所谓叫做出门见贵人。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吉祥的含义赋予到这些花草植物当中。 所以说当时有这个击鼓传花这个情节哈，而且他们传的是真的花呀。 是啊， 是吧？ 是啊， 我们现在可能玩这个游戏可能有一个道具啊，可能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东西来作为这个花的代表哈。但他们当年是传的是真花哈。 是。 想想确实是挺有这个中秋的雅趣的哈。我们也是有了一些详细的了解。那在过中秋的时候还有哪些趣味的事情值得了解呢？而且我们如今的人又该如何在这团圆的日子里重拾古韵雅趣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今生偏要与君。

对吧？那甄士隐呢，他是书中就写到，他是秉性恬淡，每日观花修竹，浊酒吟诗为乐。 嗯， 那么你看他是一个诗翁哈，所以他后来在遇到一僧一道的时候呢，他听到好了歌的时候呢，他能吟出好了歌注。 诗人都想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木之恨居无多， 那其次呢，贾雨村他在刚出场的时候给我们感觉也还是相对比较纯情和磊落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我想你看他就是面对这个焦信的偶然的这样的一个回顾回头哈，他会心里生出很多玫瑰色的这样的一些想象，并且在中秋夜他吟出这个好句子。 从此良辰雨村兄，必有好诗啊。 时逢三五宴团圆，满把琴瓜舞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就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怀春的少年。然后当他遇到这个甄士隐资助他走出困境的时候，他也没有失去这个读书人的自持，还是比较矜持的哈。他也依然是比较淡定和洒脱的。他的诗呢，其实他的两首诗都不错。 嗯， 对。宝玉呢是一个赏月人，那宝玉平时也是写诗的。 是。 对，他曾经写过这个秋夜记事，其中就有一句叫桂魄流光尽浅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他是写的是就是桂魄是形容月光的，就是说的是桂花的桂，魂魄的魄，桂魄呢用来形容这个月光的这样的一种质地吧，不可捉摸的那种质地。然后流光呢也是月光，镜嵌纱就是说它的窗户，因为它的窗户呢是糊的是那个霞影，因为它的窗户呢是糊的是那个霞影纱。霞影纱呢是红色的，它在入诗的时候呢它就称之为嵌纱，嵌红色嵌纱。就是说这个月光洒在它的霞影纱湖的窗子上，就是这就是桂魄流光镜嵌纱这句的诗意。那他的丫鬟像麝月晴雯，哪怕夜里出去走走，哪怕再冷也会赏一眼月色。赏月的公子用的丫头也是赏月人哈。然后其次还有探春。探春他在37回里面因为赏月感冒，伤风感冒，而且这场病呢后来成就了海棠诗社。 就以这香为限，相近时间就到了，过了可要罚的。是啊，大家快去细细想来，写好了就交到我这里，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这是教下课的。 三妹妹的。 霞阳寒草带重门， 太翠银铺与扣盆， 绿石金身暖别急， 学位立起来了， 一下魂 好诗 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金月有痕， 莫为高仙能与花，多情把我 永黄昏 永黄昏。 大家也来听听我吟的侯慕君的诗， 珍重芳姿众眼门，自携守望冠台盆，胭脂洗出秋接影，冰雪招来露气魂，但即使之花尽艳，愁多焉得玉楼痕， 又唱不低平清节。 文帝五行属白，四季属秋，用白帝比作秋天，再恰当不过了。 就是。 白玉亭亭，人留魂。 就是您还记得，就是探春写给宝玉的那封信，然后呢，就是开始起色。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喜欢诗的人，有诗情的人。还有就是香菱。香菱是身世是蛮坎坷的哈，他在元宵节，就是月圆之夜被拐走，然后在拐子手上被打到不敢记住自己的家乡父母，但是最终呢，他却写出了咏月的好诗。缘何不使咏团圆？对，这是一个问句哈。这也是他对于命运的这个追问。 说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角色哈，我们的女主角黛玉，其实在这个写诗上也是有着自己的造诣的哈。 对。 他在这个书中也是三次是赋诗是咏菊哈，这一次呢虽然是没有写月亮，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作为秋天的几个代表的意象啊，中秋月圆肯定是跑不了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秋菊啊，我记得这个书中也说了赏月要先赏花啊，那书中贾母呢也是带众人赏了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那这个黛玉也在书中是三次赋诗咏花，分别做过这个咏菊、问菊、菊梦等等哈。 对， 古人对这个赏花是有着怎样的爱好呢？ 《红楼梦》中对于花的描写是很多的，毕竟我们说这个宝玉啊，在天上做神瑛侍者的时候哈，他就有这个侍弄花草的爱好嘛，对吧？绛珠仙草，那所以呢，就是《红楼梦》中对于花的描写很多，而且呢，都是可以说都是赏花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书中呢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写到簪花、插花、送花这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这个刘姥姥被簪了一头的菊花，对吧？当时贾母也有簪菊。那还有像插花的话，比方说这个探春她的秋爽斋里汝窑花囊里水晶球似的这个白菊，还有像宝钗她虽然不喜欢装扮，从来不簪花，但是呢她也会在她的房间里用土定瓶供上几枝菊花。还有像那个贾云送给宝玉的白海棠，对吧，成就了这个海棠诗社的名称，然后也成就了第一场的这个诗社结社。那除此以外还有像龙翠庵的这个槛外人的红梅，对，还有黄莺儿的柳边篮子，对，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已经成为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可以说是文化符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的这个黛玉葬花。对，这每一处描写呢都有深意，但是呢又都非常自然。 山花正红，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菊花这个题啊，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现在也是如约而至了。我听说2018北京植物园的这个菊花文化节期间还要同期举办第九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这样的活动啊。 对，是的。 是把这两个活动是可以说是结合在一起了，也是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古人当中啊，对于菊花是一个很看重的意象啊。那我们在这个活动上是能怎样的感受古人的中秋雅趣呢？ 那在这个菊花节期间呢，北京植物园有大型的这个菊花展，那么第九届的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呢也就同期在9月30号开幕。在这其中呢有一系列的曹红文化的主题的活动，其中包括像讲座，包括像一些游览的互动游戏呀、还有像这个雅集类的活动啊，以及还有像艺术展啊这些。在菊花节期间呢，10月15号有一场琴溪雅集。本次的琴溪雅集它的主题呢是重阳菊花诗会。大家都知道这个重阳佳节历来是有踏秋、赏菊、吟诗、品榭以及品黄酒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节俗可以说是节俗，传统节俗。《红楼梦》中的重阳节呢有两大雅趣，一是螃蟹宴，一个是菊花诗会。那么在第38回里面是史湘云做东，但是薛宝钗买单的这样的一个置办下的一个螃蟹宴，一共请了贾府上下一众人等都在大观园里吃蟹赏桂花。 爹，是湘云妹妹做东，老祖宗多吃你的。可都拿来，人就放在蒸笼里，先拿10个来吃了再拿。回来吃螃蟹恐积了冷在心里，看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一高兴啊多吃两个也就无妨了。 那么其中呢就是在席间饮酒啊谈笑啊，然后随后呢这些年轻的女儿们呢又执笔赋诗，那可以说是把这个三秋的所有的妙景盛事啊都已经全部占全了。38回里写的就是重阳节赏菊以及写菊花诗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空篱旧圃秋无际，冷月清霜梦有知。谁怜我为黄花瘦，未与重阳会有期。 那今年的重阳琴溪雅集呢正好是逢着我们北京植物园的这个诗花节，所以我们将举办这个菊花诗会，邀请曹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和曹雪芹书画院的书画大家们相聚在北京植物园的曹公故居，以诗会友共联菊花诗，并且现场书写福字寿字赠予红迷以及游客。这个活动的举办时间大家可要记清楚了，是10月15日。对，雅集的现场的参与人数呢我记得是15到20人。可以参与这个受赠福字的游客呢可以是60到100人，那么这个活动大家不要错过。 那我们如果听众们啊现在去参加这些活动，需要他们做哪些准备呢？需要带什么东西，填写什么报名表吗？还是如何参加呢？ 听众朋友可以关注红迷会的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获取每一场活动的这个预告以及报名方式的细节。 就是红楼书迷协会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是的，组织，对对对，一个社群组织这样。 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活动以外应该还有很多的活动哈。 对。 我知道还有一个 《红楼梦》邮局的这个中秋家书的活动是非常吸引大家的关注啊。 对，这个活动也非常吸引我，因为这个我们的《红楼梦》邮局呢就在曹公故居的这个小院里，然后邮筒呢在这个黄叶村呢不同的地方有好几个。那么喜爱曹雪芹《红楼梦》的这个阅读爱好者可以来到植物园的《红楼梦》邮局来写一封明信片，来寄给远方的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啊，送上一份中秋节的祝福。 这个活动还真是丰富多彩哈。其实还有很多这个丰富的活动啊，包括这个《红楼梦》文创市集、曹雪芹《红楼梦》书画展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举办。每个活动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都该如何参与呢？ 今年的这个《红楼文创市集》呢是比较有趣，各主题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创意产品都比较丰富，比方说这个植物主题啊，因为在植物园嘛，植物主题啊，还有这个中国传统节庆的主题，比方说中秋这样的，还有《红楼梦》主题，还有这个园林建筑主题，以及还有这个汉服主题，都有这样的文化创意产品，还是很值得期待的。《红楼梦》书画展是在曹雪芹文化中心的展厅里举办，从10月1日开始，预计要展期一共有2个月的时间，到11月30日。 嗯， 对，可以说基本上在红叶节期间都可以看到曹雪芹《红楼梦》书画展。这场书画展呢是由曹雪芹书画院策展的，并且今年呢是全新作品全新布展。这样让游客们在秋日游园看自然景观的同时呢，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人文和艺术的这样的魅力。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丰富的活动哈，我们都看到都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红楼，或者说跟红楼元素有关的活动哈。那作为这个对于《红楼梦》这部著作非常有研究的您来说，您觉得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有什么好处或者帮助吗？我们是不是只有对红楼很有了解的人才适合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无论你对曹雪芹、对《红楼梦》有多少了解，那么在这个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增加你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了解，更加丰富你的知识和你的审美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聊了《红楼梦》中有关中秋的描写，那我们也能感受到团圆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其中呢，就是在家庭当中真实的情感的链接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对于长者的孝敬，对于祖先的恭敬，以及对于兄弟姊妹的这种关爱，这一切的情感呢，构成了我们中秋节的一个向心的凝聚力。那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有家庭观念的。那在中秋节这样一个充满了家庭的温情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我们来重温《红楼梦》当中对于中秋、对于人类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加深了我们对于中秋节的一个理解吧。 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当时的古人是怎么过中秋的，现在呢我们的生活肯定和当时已经大不一样了哈，我们的习俗和观念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我想呢，无论怎么变化，想要和家人团圆的这个期待的心情，以及呢对于圆月这样美好意象的喜爱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菊花和月季都是北京的市花，今年的菊花文化节也是第10届了，会一直持续到11月20号。这个秋天我们从中秋节开始，大家可以利用啊双节假期走出去，去感受古人的秋意和雅趣。那也是再次感谢郭亚梅老师和我们一起品读了红楼，品味了中秋，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提前祝大家哈中秋节快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代表责任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度过美满团圆的中秋佳节。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中秋月圆挥毫泼墨，吟咏不休。这些吟咏中秋和月亮的诗句背后是诗人怎样的情怀，从中我们能找到哪些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线索，诗歌中的月亮从古至今有没有什么不同。